何秀蘭議員。 多謝主席。政改的迫切呢，是因為我們有迫切需要公平解決的問題，例如廣深港鐵路計劃669億咁貴的工程，如果我們行政機關加上立法議會都是由普選產生，需要向市民問責的話，一個咁貴的工程，一個影響咁多居民的方案，又怎可以繼續在下個禮拜五上來這裡申請通過撥款呢？所以主席，民生和管治問題已經是水深火熱，2012才正落實雙普選，其實都已經是太遲。平時我們由代議政制，由一班議員在議會裏面去處理很多問題，但是去到重要的議題影響深遠的時候，就應該由每一個香港人一起去做一個負責任的決定，就應該拿出來用公投去決定政制。部分市民可能支持2012，部分市民可能接受政府說的2017或者2020，那就由市民大家清清楚楚透過公投去表態，去說得很清楚，告訴中央政府聽咯。尤其是政制改革更重要的議題，更加是應該由我們所有人一起去討論，一起去投票決定，而不是由20多個民主派議員，更加不是由沒有民意認受的行政班子去代替700萬人決定。所以我是贊成辭職引發補選，引發變相公投，這個是在這麼多個限制之中有效給市民參與的方法。我們最近呢，有部分人說叫做由供應創造需求的經濟，其實在政治上呢，同樣都是有由供應創造需求。如果我們是能夠有一個平台，有一個補選，給市民大家一起去聚焦討論的話，市民是會加倍關心，到時出來的結論，民心所向，是更加會團結。因為有機會投票，就有一個動力去了解個議題，亦都有一個決心去參與。但是偏偏呢，這些可能就是政府最害怕，可能政府就是最怕民智開了，以後對他又會提出越來越多問責的要求。但是如果政府一路都是只求愚民去維持自己政權的穩定，這個城市又有什麼前途呢？過去幾個月，各個黨派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見，尤其是民主派，那個意見的分歧是前所未有。今日的辯論其實亦都是考驗我們民主派的胸襟氣度。我們希望有理性客觀的討論，但是在過去幾個月有很多情緒語言互相質疑，令到支持民主派的市民心痛，令到希望爭取民主的市民心痛，一時間亦都無所適從，所以是引起有一些質疑，是不是政黨在爭奪領導地位呢？這些批評亦都是有它的基礎。所以我在這裡是呼籲大家支持民主的朋友，我請大家做一件很簡單的事，就是明心見性。主席，近來你喜歡正音，但我說這四個字是非常簡單，加上不夠40畫，但是我希望這個這麼簡單的要求是大家都能夠真正去做。只要我們放開執着造成的障礙，就可以清晰去看到事情的本質。事情的本質在今時今日，就是我們要盡快落實2012雙普選，讓這個政制是為人民服務，而不是去競逐話語權。只要我們做的事都是以人民的權益為根本，而不是為所屬的政黨爭光，不是為個人榮辱，我們的判斷選擇就能夠很簡單利落，毫不困難。五區補選引發變相公投，工程比選舉是加倍困難，因為確實正如譚耀宗議員所說，我們是要解釋給市民聽，為什麼我們要採取這個行動，為什麼要迂迴曲折去引發一個變相公投。香港以前是未做過的，所有先行者的工作當然是非常困難，我們是要將個理據很清晰去解給市民知道。整個工作計劃是非常之艱巨，所以最理想就是各個黨派支持民主進程的黨派一起做。 但是当这么多个党派不能够达成共识的话，是不是可以退而求其次，各辟战线，亦都在过程之中尽量是避免用情绪语言，尽量避免指责，否则我们最先达到的就是撕裂社群的效果。主席，各位民主派的同事，今日大家决定要采取决断的行动，其实就需要加倍的冷静，要团结是需要更加多的包容。就算在辞职引发变相公投这个计划那里，大家是不能够同行，我亦都请各位留下这个判断去给市民，就是让市民去判断各人各个党派的功过。最后主席，我是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不能够支持梁家杰议员的修订，因为2012落实双普选呢是我的选举政纲，我不能背弃，所以去到投这个修订的时候呢，我是会高速离席，然后呢投完之后也都高速回来继续参加投票。多谢主席。 有没有其他议员要发言？